外国媒体在6月9号到11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印度新闻电视台、日本共同通讯社、马来西亚网报新、德国的一家电视台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柳京泡菜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反谍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照片和他对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地、保健制氧厂建设工地和新建的平壤体育器材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以及他观看我国小白水男篮队和中国男篮奥林匹克队友谊比赛的消息。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合影留念，并观看学生少年综合演出《世上无所羡慕》的消息。